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来自新裤子乐队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，给你播放的是一个新编混音版。据说最初发布的时候，很多人听这首歌都听哭了，好像自己就是歌里的那个我，一个人在大城市里挣扎，谈理想是件奢侈的事情。这个新编版应该更催泪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每三秒就有一个场景音效，连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故事，而且每一个音效都有深意，比如说婴儿的哭声意味着青春结束，最后的雷雨声彻底杀死了回忆等等，很容易激发起共鸣。你可以把这首歌下载放进自己的播放器，随时提醒自己没有理想没关系，好好活着，活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是周末才来值班的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听听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语新音乐。万妮达推出了新歌 For You， 这是一首大女孩的情歌，没有思前想后，没有小鹿乱撞，爱就要理直气壮，想尽一切办法占有你，得到你，不拐弯抹角，做敢想敢爱的女孩。 I think I might be into you. I got some feelers for you. 你让我灵魂出窍. Boy, I got some feelers for you. 想问点到，想问点到，不能只是君子而已。我掉进你的棕色瞳孔里。全世界与我为敌，我已经沉沦，已经沉沦，但我只能藏在心里，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，我只有在心里的 Remy。想和你拥抱，你在我身体里燃烧，请把我留在你旁边。 Oh,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. 你就像看得见的风，我不能得到，我的烦恼只剩毒药。我害怕我们没有可能得到你，跌宕起伏，想贴着你，划过你的体肤，柔软的是你的嘴，藏在爱的瀑布，求求你来呼唤我，把我带到无人之处。 接下来的歌是胡彦斌的新作《我不确定》，大概是从去年开始，胡彦斌尝试转型，开始创作电音苦情歌。论音乐素养和功底，我相信没人质疑他。比较惊艳的是胡彦斌在歌里简单直接的虐心歌词，基本就不给自己留余地。这首歌剖析了失恋后的情感挣扎，不确定是否有坦然自若的决心，再遇见你只能假装不熟悉，不确定是否有抹去回忆的勇气，有关于你只能从旁人口中打听，不确定深情是不是可笑的把戏，所以对你只能下意识的选择逃避。真心爱过的人大概在这首歌里能够找到对应的你。 这些年见面都大动不熟，膝盖的逼真也加紧着手，所有偏不合心里的感受，对你的进说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，不问后是怕覆水难收， 越 指望来的就会奋不顾身变了，别

人总会经历一些难过的时刻，孤独的时候没人陪，想安静的时候被打扰，理解你的人经常不在身边，跟你有仇的人总在背后给你添堵。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冷暖自知的，生活不容易，抱一抱那个努力的自己，再提醒他一下，别变成连你都讨厌的自己。来自江映蓉的新歌《抱一抱自己》，我觉得江映蓉可以转型了，走一走文艺路线，唱一唱抒情小清新也不错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这一节的三首歌都是女生心情，女人心比男人的可细腻。下一首歌来自陈粒，如果你是陈粒的歌迷，这首歌一定再熟悉不过了，但是这个版本可能还没来得及听吧。今天分享给你的是新编混音版的奇妙能力歌。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倾盆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，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，听过尘埃掩埋城堡，听过天空拒绝飞鸟，没听过你。安静的才是好良药，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，不明白你。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拒绝未知的疯狂，拒绝声色的张扬，不拒绝你。我变成荒凉的景象，变成无所谓的模样，变成透明的高墙，没能变成你。 沙漠下暴雨，大海亲吻鲨鱼，黄昏追逐黎明，荒芜变成热闹，天空拒绝飞鸟。陈粒带我开脑洞，脑洞是个好东西，代表了伟大的想象力。想象力并不是无中生有，而是有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。下一首歌一样开脑洞，说起诺贝尔，你可能会想到炸药，想到各种各样的诺贝尔奖。陈洁仪的这首歌标题就叫《诺贝尔》，跟科学无关，讲述的是缘分这件事儿。我们身为平凡人，等待被肯定的梦想和情感，几率吧，或许比获得诺贝尔奖更渺小，但是你依然会努力和等待着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 默默无闻的岁月，无常的早起，然后 大肆祈愿，某些愿望在等实现，那些人路过在有生之年，我不凡不过的侧脸，竟是你的新发现。渴望被你承认，留下的不是灰尘，把过去的坚持握住，下该微笑，懦弱而能解释缘分的重大，类似感觉太不真实。渴望被你选择，当观众选你的人，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，懦弱而能解释遇见的必要，就肯定别来得太迟，我在等候。 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

着飞翔的你，哦，牵着你的手。 我不确定你是否在我身边，于是我打了自己一巴掌，诶，还挺疼。哦，这不是梦。刚刚听到的是布衣的新歌《这不是梦》。吴宁月这把嗓子在内地摇滚的主唱群体里绝对数一数二，沙哑还不刺耳。我看过几次现场，感染力极强，天生的 rocker， 黄河水不是白喝的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个段落带你去听布衣的新专辑《小怪兽》，专辑里的很多歌之前在节目中给你播过，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没听过的作品。关于这张专辑，我的评价就是很布衣，虽然乐手不是之前的乐手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多少，还是那种典型的西北摇滚感觉。下一首歌标题叫做《流星》，讲的是人生无常，珍惜当下。 星是吴宁月的老朋友，日本歌手 渡边英树的作品。2015年，渡边英树来北京和翻开莫吉录了一张专辑，其中就有这首《流星》。很遗憾，回国不久，这位日本的音乐人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。吴宁月和莫吉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翻唱这首歌，他填上了中文歌词，里面还保留了渡边英树当年弹奏的贝斯音轨，就当对这位友人的纪念。之前我说过，现在布衣的阵容变了，除了主唱吴宁月，基本上都是日本乐手，这其中就包括了翻开莫吉。其实莫吉很早就跟布衣结缘了，大概是在90年代，这次算是重回布衣吧。用吴宁月的话讲，莫吉是最能把握布衣气质的制作人之一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算新专辑里最适合全场大合唱的一首，副歌部分听一遍就会唱，来听这首《等不及告别就出发》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你可不会表达的哲学家，来找到说假话的办法，在别人的眼里他就像一个傻瓜，人看他的目光充满了惊讶。你可放下了枪的革命家，就像是老虎被怕到了牙，他只能望着窗外停泊的乌鸦，喃喃自语着伟大的计划。 着一个古老的卡梅拉，拍下他对金鱼缸说话，拍下他们的生活犹如一团乱麻，拍下他们无法避免的尴尬。后来我也尴尬了，因为没胶卷，这句话是我加的，开个玩笑。来自旋转宝铃的我拿着古老的卡梅拉。我看过一个说法，说单反相机拍不出胶片相机的效果，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在用胶片相机了，就连单反的销量也在缩减，说明什么？手机的摄像功能越来越强大。哎，我说这个爱好摄影的朋友，你可千万别杠我，大多数人都不是专家，拍照片就是为了记录生活，是吧？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继续串联的依旧是旋转宝铃的新歌。城市太嘈杂，厌倦的话去大草原换换心情呗。 走吧走吧，让我们去大草原吧，让我们离开熟悉的城市吧，带着我们换恋似的心呀，找一个更方便的地方吧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对着烈火大喊大叫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骑着骏马四处奔跑。 来自旋转宝铃乐队的去大草原吧。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对这支乐队并不陌生，之前推荐过他们的一整张专辑，也在周日的排行榜节目中打过榜。不过现在这支旋转宝铃好像有点变了，可能是乐队的阵容有变化吗？这是我猜的啊。我是 DJ 董鹏，您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我，咱随时都能聊起来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最后带来的是王啸坤、李茂和邓宁演唱的《带我去寻找》，这是王啸坤出道专辑的同名标题曲。喜欢王啸坤的朋友，这个新版本应该能勾起你的青春记忆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